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中央报告大会15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祝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党、武装力量、各省、中央机关干部、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平壤市机关、工矿企业干部、被接见者、有功者、革命烈士遗属、劳动群众、海外同胞祝贺团、代表团、同胞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参加，还有驻朝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武官和外宾应邀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强调，2月16号是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迎接了一位将领导自主事业永远走向胜利的天降伟人的鸿运之日。他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领导革命的历史是他以独创的思想和领导来把现代朝鲜历史谱写成一个社会主义胜利年代的卓越革命家最为献身而英雄的斗争史诗，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留下足迹，大力推动人类自主事业的杰出领导者的历史。金正日同志按照时代和革命发展的要求，用新的原理和内容深入发展了主体思想，而且在这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理论全面地加以确立和概括。金正日同志在领导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透彻的反帝自主立场和社会主义原则，以革命公势坚决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公势，用我们朝鲜式方法推进我国革命和建设，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主体的社会主义，大大显示了他不可战胜的威力。他把以民为天的崇高理念当作毕生的政治信念和至高无上的理论，推崇人民作为世界上最宝贵的存在，并一向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绝对的基准来解决了一切问题，而且领导党、国家和军队都一心为人民服务，要求社会的所有财富也贡献于增进人民的福利。金正日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期间里，开创了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地，将我们党加强和发展成了一个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威力强大的向导力量，而且钢铁般地巩固了党和革命队伍的统一团结。他加强和发展人民军，使之成为一支能够一举歼灭任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战无不胜的白头山革命强军，实现国防工业的主体化和现代化，达到一个新的高水平，把我国转变成了一个实现全民武装化和全国要塞化的坚不可摧的堡垒。金正日同志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严重挫折的时候，高举主体的社会主义旗帜，创造了实现人民群众自主性的时代榜样，给世界进步人民以胜利的信心，大力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报告人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夯实了一个争取人民群众的自主事业、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牢固基础，开创了光荣的金正恩时代的辉煌前程。他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将彪炳千古。报告人指出，要以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业绩作为万年基础，来将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报告人强调，全国军民都要紧密团结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周围，向着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而大踏步前进，再前进。